先进制造业企业，打造十家产值过百亿的标杆性智慧工厂，实施十个京津冀协同制造重大示范项目。 跨区域深度协同方面，规划提出构建一区两带多组团的空间布局，明确了各区两到三个重点发展产业方向。 经开区和顺义区深入推进创新型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在北部地区对接三大科学城创新资源，推动海淀、昌平、朝阳、顺义等区打造研发创新与信息产业带。南部地区依托经开区打造先进制造产业带，建设通州网络信息安全、石景山虚拟现实、怀柔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延庆无人机等多个产业组团。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管委会一级巡视员沈金坤表示，经开区力争到2025年累计新增投资20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8000亿元。海淀区副区长林建华介绍说，海淀区将集中力量巩固大信息产业发展优势，做强做优重点培育产业体系，布局前瞻性领域，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 26号，在天津海河传媒京东直播基地发布会暨海河传媒中心与京东集团战略合作大会在金云中央厨房举行。会上，海河传媒京东直播基地正式启动，双方将共同成立以直播及电商为中心的直播基地，打造电视传输与直播销售相结合的新模式、新业态。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李山的报道。 此次合作采用电视传输与直播销售相结合的方式，海河传媒中心和京东集团将各自发挥自身优势，为天津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新活力。海河传媒京东直播基地委托运营方三家购物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雪介绍， 例如我们是有强大的主持人阵容啊，制作实力啊，我们有非常优秀的硬件啊，直播间啊，演播室啊，技术团队啊，技术设备啊。另外呢，我们融合的优势也能助力京东，它是一个电商平台，它主要的优势就是供应链，还有一个就是流量的扶持。所以我觉得内容加流量的扶持一定会成就更好的内容。 直播基地将通过建立专属直播间、卖场型旗舰店、打造专栏节目和线下运营大型选秀活动等方式，真正实现主播加电商加栏目直播的直播互动新形态。海河传媒中心的数百名专业主播将入驻直播基地。据了解，海河传媒京东直播基地的首场活动将于今年双十一亮相。海河传媒京东直播基地委托运营方三家购物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雪表示， 会借助天津的传统的一些曲艺的优势啊，体育的一些优势啊，然后还有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些风格特色呀，集这些特色做内容，嫁接上一些产业，用数字经济的这种模式，就为天津未来的发展助力了。 27号上午，北京城市副中心两区建设成果专题发布会在北京国际财富中心举办，通州交出了“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奋斗答卷。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据通州区两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区委副书记刘东伟发布，一年来，作为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中唯一的新导区和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州区通过强化副中心意识、加强创新力度、注重城市副中心品牌打造，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一至七月，通州区新设市场主体13304户，同比增长42.74%，其中新设企业13213户，在全市排名第二，市场热度持续升温。全区合同利润外资2.63亿美元，使用外资2.77亿美元，外商投资稳中向好。一至六月，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5.2亿元，同比增长15.4%，消费市场加快复苏。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通州正在通过布局金融服务业态，快速改变外界的刻板印象。一大批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的企业已向这里汇集。今年6月获得北京银保监局批准在城市副中心开业的上田八木货币经济中国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宏说， 正是两区建设打造的良好营商环境、各项得力措施吸引了我们选择北京、落户北京。

健康同行。